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王哥。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1年8月30号星期一，首先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小雨，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8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小雨，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6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来关注北京高速路方面，京藏高速马甸桥到上清桥北出京方向，西三旗到清河北进京方向，京新高速清河地铁站到建亭桥北进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河到尾沟的进京方向，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北到新发地出京方向，以上路段是车辆行驶比较缓慢的。另外有两起事故，一起是在西四环看丹桥内环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是有事故，东三环农展桥北侧北向南的方向主路中间车道也是有事故，后车通行请注意。另外天津和河北的各条高速都是正常行驶当中的，不过河北目前出现了降雨，请您小心和耐心的驾驶。还要提示您的是，明天是周二，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都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环球影城将于9月20号正式开园，环球影城主题公园需凭门票入场。 包括京津冀区域在内，全国绝大部分地区中小学幼儿园9月1号开学。教育部召开发布会，强调双减工作落实情况。 2021年服贸会京津冀展区将打造视听盛宴，展现三地发展成果。 北京广播开放日活动之一潮涌大运河未来设计大赛今天开始报名。 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下个月起将推行电子驾驶证，驾驶人可登录交管12123 APP 申领。 国际电视方面，阿富汗塔利班最高领导人将现身，塔利班将在美军撤出后接管喀布尔机场。 四级飓风艾达登陆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导致超过41万户家庭和企业断电。 文体方面的消息，中国美术馆精选百余件馆藏科技题材作品集中展出，展览将持续到9月6号。 剧场剧院强化常态化疫情防控，天津市文化演出市场活力重燃。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北京环球度假区的最新消息。北京环球影城将于9月20号正式开园，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两家度假酒店、北京环球城市大道将面向公众正式开放。北京环球度假区今天表示，开园之后游客可以尽情畅游主题公园内的7大主题景区，包括37个骑乘设施及地标景点，欣赏度假区内24个精彩纷呈的娱乐演出，邂逅卓越非凡的沉浸式体验。 据了解，在北京环球影城正式开园后，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需凭门票进入，而在北京环球城市大道，游客无需购票即可前往。届时入园客流量将根据疫情防控需要进行管理与调整。 包括京津冀区域在内的全国绝大部分地区中小学幼儿园将于9月1号正常开学，这是教育部今天召开的2021教育金秋系列第三场发布会上传递出的消息。三地热点，再来关注新学期开学方面的相关消息。 今年秋季学期是中小学全面落实双减有关部署要求的第一个学期，教育部在今天召开的发布会上强调了落实学校承担的双减工作任务，必须强化教育教学管理，严格落实教育教学工作纪律。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发回的报道。 落实双减其实有多项的重点任务，比如新学期开学之后，义务教育学校要严格执行均衡编班的法律规定，不得任何名义来设置重点班，要严格执行教学计划，不得随意增减课时，改变难度，调整进度，不得利用课后服务时间讲新课。此外呢，还要求了要严格执行考试管理的规定，不得违规组织考试，考试结果不排名不公布，并以适当的方式告知家长和学生，不得按考试结果给学生调整分班、排座位、贴标签等等。为了切实的降低学生的考试压力，教育部呢今天还印发了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考试管理的通知。通知当中也是明确，小学一二年级不进行纸笔考试，其他年级由学校每学期组织一次期末考试。初中年级呢是从不同学科的实际来出发，可以适当的安排一次期中考试。 除了强化考试相关的管理之外，教育部在今天的发布会上还公布了针对中小学生手机、睡眠、读物、作业、体质五项管理规定的调查情况。据介绍，今年6月，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组织16个督查组，对全国417所中小学校、241个校外培训机构进行了核查，访谈校长、教师、家长、学生计2200多人，回收问卷45000多份。 问卷显示，97%的学生表示学校对带手机入校园进行管理，38%的中小学生就寝时间晚于规定要求，67%的中小学生睡眠时间不达标。在读物管理上，一些学校图书、报刊杂志数量不足，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生均配备标准。少数学校存在教师强制或变相强制学生购买指定读物问题。 在作业负担方面，问卷显示，22%的小学一二年级学生反映有书面的家庭作业，17%的中小学生书面作业总量超标。部分学校仍有教师用手机布置作业的情况，部分教师没有履行作业全批全改之责，老师部分批改，学生互批互改，学生自批自改，家长批改作业的情况仍然存在。在体制管理方面，问卷显示，38%的学校没有落实每学期视力筛查不少于2次的要求，22%的中小学生反映体育与健康课程开设的时数不达标，体育课经常被挤占的问题突出，初三和高三年级尤为严重。 对此，发布会上强调，新学期教育部门要落实减轻义务教育阶段过重的作业负担的要求，积极推进课后服务的开展。相关情况我们继续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发回的报道。 教育部要求呢，要落实校长负责制，教育行政部门呢将对义务教育学校逐一的检查，重点是要检查是否制定了完善的作业管理办法，是否建立了作业总量调控和质量定期评价制度，是否做到了绝大多数学生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作业，是否建立了对学习有困难学生的辅导帮扶制度等等。那么推进课后服务呢，是支持实现双减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在新学期呢，将会实现校校开展全覆盖，保障时间5+2，丰富内容上水平和吸引学生广泛的参与。那么学校的课后服务呢，既要为学业困难的学生答疑辅导指导完成作业，又要开展丰富多彩的像文艺啊、体育、劳动、阅读和兴趣小组和社团活动等等。同时呢，在教师方面，教育部呢也是表示可以统筹安排教师来实行弹性上下班，对参加课后服务的教师给予相应的补助。而课后服务呢，可以聘任退休教师、具备资质的社会专业人员或者志愿者来参与，并且要充分的利用好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等一些社会的资源。 再来关注京津冀三地新学期的变化。与往年不同，今年9月1号开学，北京的中小学校不仅迎来了新生，还会迎来新老师。新学期，北京大比例推进干部教师轮岗交流，其中东城区新学年有超过2000名干部教师交流轮岗，密云区已经安排了38名正校长级、12名副校长级干部轮岗，118名教师进行城乡流动，还有27名教师进行区域内流动。 除了东城和密云之外，北京市教委表示，北京将在年底前再启动6个区干部教师轮岗交流试点。轮岗制度将大比例促进干部教师轮岗交流，很多优秀的校长、骨干教师、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将进行区域内合理流动，为学生提供更优质的课程和教育服务。 天津地铁也将进入开学模式，以流动式服务上线爱心锦囊、优化自选冷暖服务等暖心举措，全力做好开学季轨道交通保障工作。 据了解，天津地铁根据往年的经验，预估客流走势及客流强度，设立了学生优先通道、人工登记处、志愿服务岗，为学生及老年乘客提供一站式服务，提升进站速度。 同时，为助力学生安全返校，临近学校周边的客流密集车站还为乘客提供出行咨询、购票指引、爱心预约、事务招领等流动式服务，确保学生无忧出行、顺利返校。此外，天津地铁还进一步优化了同车不同温服务举措，乘客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温度适宜的车厢。 新学期开学，河北石家庄市区又有三所新建小区配建小学正式投入使用。据石家庄市教育局日前介绍，这三所小学暑期招生顺利，伴随着新学期开学，三所学校也将如期开学。此外，石家庄主城区还有十所新建居民住宅小区配建教育设施正在建设当中，预计明年招生投入使用。 在天气方面，据河北省气象台预计，受副热带高压和切变线影响，今天下午到9月1号白天，河北省中南部地区将出现持续阴雨天气过程。此次降雨以稳定性降雨为主，持续时间较长，雨量分布均匀。雨量较大地区主要出现在石家庄、沧州以南，累计雨量为30到80毫米，局地可达50到100毫米，个别地点达100毫米以上，雨强为每小时5到20毫米。 具体来看，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坝上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明天夜间到9月1号，河北西北部和中南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请学生和家长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出行。 随着双减政策的落地，课外培训这个项目从不少孩子这个暑假的日程当中悄悄消失了。双减政策的出台，最直接的影响到了许多校外培训机构的去留。上周，天津市一家教育培训机构突然停课，疑似跑路，不少家长还有数万元的课程时费尚未使用，也无法退费。其实这并非个例，这段时间全国各地都有不少教育机构出现了经营异常的情况。面对这种情况，相关部门该提前做些什么？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吴玉斌发回的报道。 对于每一位在汉普森英语培训学校报名的家长来说，过去一周都是十分难熬的。因为一周前学校突然停课，负责人也失去了联络。作为一家全国连锁的教育机构，汉普森英语培训学校在本市共有两个校区，由于已经经营多年且教学质量不错，在家长中的口碑一直很好，因此几乎每个家长都预交了数万元的课时费。张女士说， 半夜11点多吧，给所有的家长就是发了个微信，就是说响应国家的双减政策，然后呢所有的线下课程变成线上课程，所有的老师解聘，第二天再去的时候这个店就关门了，我们还剩10000多，还有剩金额更多的，有的家长就都成了7、8万的，或者还有那种22号还交钱了呢，23号就走了。 之后记者尝试联系和平区教育局，但电话始终处于占线状态，没能打通。截至发稿，已有不少家长到属地派出所报警，双减政策直接限制了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规模，缩减了其进行课外培训的时长，同时也明确各地试点时要强化培训收费监管，有效预防退费难、卷钱跑路等问题发生。随着中小学的开学，对培训机构的影响必然会进一步加剧，也对各地主管部门的基层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天津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杨书文建议， 通过第三方的这种托管或者是风险储备金等等这样一些方式呢，对校外培训机构的预收费进行风险管理，加强呢对培训领域这个贷款的监管啊，同时呢对于这个收费问题啊，必须得严格执行教育部规定的收费不得一次性收取时间跨越3个月的这个费用。教委啊需要建立校外培训行业的这个黑白名单，实行动态管理，给群众和家长呢选择校外培训机构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针对一些地方出现了培训机构退费难甚至卷钱跑路的问题，教育部教育督导局一级巡视员胡延品今天表示，家长可以向各地双减管理监督平台举报，也可以向当地的职能部门反映。教育部教育督导局也将及时发布缴费风险提示，提醒家长不预缴超期超时长的培训费用，同时督促相关部门加快推进第三方的资金监管，防止退费难和机构卷钱跑路。 此外，对量大面广的退费难问题，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教育部教育督导局将按属地管理原则进行督办。对卷钱跑路等严重损害家长权益的问题，将实行挂牌督办，督办结果要向社会公布。 同时，针对有人担心双减政策下学科类培训可能转入地下或者一对一家教会因此盛行起来这一问题，教育部新闻办主任、新闻发言人旭梅今天表示，教育部正在研究制定具体的指导意见，下一步将出台针对性举措，指导各地进行科学甄别，对违规问题会进行认真查处。对于线上学科类培训，教育部会进行常态化的网上巡查活动，一旦发现违规行为会坚决查处，确保双减政策落到实处。 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了以理想照亮未来为主题的2021年开学第一课专题电视节目。节目聚焦庆祝建党百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请七一勋章获得者、脱贫攻坚模范、抗疫先进人物、时代楷模、英雄航天员、空中梯队代表、00后奥运健儿、中青年艺术工作者和青少年代表走上讲台，通过云课堂方式和各地中小学生共上一堂课。节目将于9月1号晚8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也就是 CCTV1 频道播出，并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和央视频同步播出。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三地热点，再来关注服贸会方面的消息。2021年服贸会开幕在即，作为2021年服贸会唯一一个国内跨省域以协同发展为主题的展区，京津冀展区将于9月3号在国家会议中心正式亮相。这一展区位于国家会议中心一层E1馆，展览面积为359平方米，将以紧贴时代发展的创意设计和先进的多媒体数字交互技术，可视化、动态化、立体化的展现七年来京津冀三地协同开放一体发展取得的成就。 据了解，京津冀展区内有一个蘑菇云状的大树造型种子墙，大树顶端用跳跃的音符勾勒了展区主题开放的京津冀，并配有舞台灯光特效。种子墙周边设有三个互动装置台，互动台上均摆放了北京苗、天津苗和河北苗以及三地协同苗，参观者任意取下一颗放在操作台感应区，种子墙上的信息就可以被点亮，手动选择任意内容，有关京津冀三地开放创新举措的内容、案例、配图等均清晰可见。 展区内侧有一整块蓝色大屏幕构成了展区的主体框架，在不同乐曲展示部分变换着不同节奏的视觉效果，通过数独成绩单、打卡地拍照、知识大讲堂等多种形式，展现京津冀三地在自贸试验区建设、产业链协同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在整块屏幕中间，有一面会发出声音的聆听京津冀话事墙，观众只要靠近相关区域，一段段接地气的人物对话就会自动播放。 展区最末端大屏幕展示一幅京津冀动态开放地图，地图以京津冀版图为轮廓，立体式展现了三地开放空间全貌，呈现三地自贸试验区片区、综合保税区、开放功能园区等开放空间。这些空间代表了未来京津冀协同发展新的增长极和动力引擎。观众通过简单的操作，在操作台上轻轻点击界面上任意地标，即可查看地图上每一点位的具体信息介绍。 2021年服贸会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题展媒体通气会今天举行。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从通气会上了解到，这个专题展将于9月3号到7号在北京首钢园区9号馆开展。其中下设的 5G 通信服务板块将设置丰富的互动体验区，让观众感受 5G 给生活带来的变化。此外，从今年9月开始，北京将开展为期一年的 5G 信号提升攻坚行动。来听报道。 2021年服贸会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题展下设 5G 通信服务、信息服务、超高清视听服务和碳中和绿色技术服务四大特色板块。中国电子学会副秘书长梁亮介绍说， 本次展区一共是79家国内外的展商、顶尖企业向大家展示创新的产品，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科技感十足、互动感十足。 其中 5G 信息服务展区将围绕 5G 典型化应用进行展示。北京移动市场经营部副总经理赵兴介绍说， 一个是 4K 修复技术，通过 4K 加 AI 的超高清修复技术，将我们的一些标清视频、高清视频以及老旧影像修复成我们的 4K 超高清的视频。目前呢，已经完成了多部经典的动画的修复、经典影片的修复，包括《女篮五号》啊、《地雷战》啊。 北京中联合超高清协同技术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健介绍说，全球第一辆 5G 加 8K 超高清转播车也将亮相本届服贸会。 在现场跟北京台电视台合作搭建了 5G 加 8K 的演播室，北京台会在展期期间做跟冬奥相关的栏目，在北京电视台的冬奥 4K 频道做直播。这是这辆转播车首次在这种大型的展会上对公众亮相。 北京市通信管理局副局长黄平告诉记者，从今年9月起，本市将开展为期一年的 5G 信号提升攻坚计划。 那么2412是指两条主要干路，一个是长安街沿线一直到副中心，另外一个是广渠路沿线一直到副中心。四呢是2345环路之内，幺呢是白点，我们选取了100个点，主要是公园、高校、医院、地铁枢纽这些重要的场景，对它进行一个精准覆盖。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通州区委宣传部、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主办的潮涌大运河北京广播开放日暨京津冀之声直播间启用仪式活动将于10月盛大开幕。作为开放日活动之一，潮涌大运河首届装饰设计艺术大赛今天正式开启报名通道。大赛面向全球优秀的设计公司、设计团队以及设计爱好者，以京津冀三地文化地标、装饰艺术品、生活便利品、冬奥纪念品等为主题，征集相关设计作品。 活动通过线上方式进行投稿，报名者需要在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1006 或者官方微信京津冀之声 FM100.6 公众号下载报名的相关文件。主办方将采取线上大众点赞投票，结合线下专家评审的形式，评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优秀奖。北京广播开放日期间，获奖作品将在活动现场进行展示，获奖者有机会与专家评委一同做客搭建于未来设计园区中的京津冀之声直播间，与听众网友分享设计理念和创作初衷。 除了打造设计爱好者备受瞩目的艺术大赛，北京广播开放日活动期间还将推出艺术图书展及文创产品市集、午间音乐会、书香阅读擂台赛、京津冀银发达人表演秀以及京津冀之声直播间启用揭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敬请期待。 再来关注城市建设发展方面的进展。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两区建设一周年工作成效新闻发布会今天在博大大厦召开。今年的一到七月，经开区经济指标都高于全市的平均水平，规上工业总产值对全市工业增长贡献率近30%，储备项目超过1000个，已经签约的项目近200个，总投资超过4200亿元。经开区两区建设的成绩亮眼，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孔磊介绍说，今年上半年，北京经开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速超过40%，一到七月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速33.6%，主要经济指标都高于全市的平均水平。其中，在产业促进方面，经开区设立了全球首个网联云控室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和国内首个智能网联汽车政策先行区，还建立了全国首家生物试剂进出口第三方公共平台。 目前已经为小马智行、百度等企业累计发放了乘用车牌照126张，无人配送车车身编码72个，卡车牌照4张，累计自动驾驶里程126万公里。我们也联合中关村管委会、北京海关，组成了全国首家生物试剂第三方进出口服务平台，使生物试剂的出入境周期从过去的1到3个月缩短至5到7天。 另外，经开区在全市率先开展产业用地标准化改革，参与改革试点项目已经达到了15个，富创精密等项目拿地3天就取得了立项、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而以往从项目签约入区到取得开工证、开工建设，办理完所有手续最快也要2到3个月。两区建设一年来，经开区新增储备项目超过1000个，近200个项目签约，总投资额超过4200亿元。 经开区营商合作局副局长朱珊珊介绍说，签约项目主要集中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智能汽车、生物技术和大健康、机器人和智能制造等产业领域。 以签约项目中以阿斯利康 SMC 为代表的外资项目近30余个，项目总投资90亿美元以上，形成了以大型跨国企业为主导、重大外资项目为牵引、中小配套企业集聚的外资产业格局。 近年来，天津在航空航天产业持续发力。今年1到7月份，天津市航空航天产业实现规模收入65亿元，同比增长15.9%。通过吸引产业龙头企业以及相关产业人才等政策有效配套支持，天津正在加速航空航天产业聚合发展。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董朗发回的报道。 7月4号和8月20号，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先后两次成功出舱，在天上做的每个动作都是宇航员们在地上一次次模拟训练的成果。模拟训练的载体叫做天河一号水下模拟舱，这个平台就诞生自天津航天机电设备研究所，简称518所。518所市场处副处长张衍迪说， 水下模拟舱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在地面上面去模拟验证太空中失重的环境，利用水中的浮力抵消我们太空中的重力，为航天员出舱提供一个基础。 自2012年起，518所已经在天津扎根发展9年。凭借自身的科技创新和生产制造能力，以及天津产业政策和高校人员支持，518所目前已经发展成为我国航天器地面机电设备、航天器机构件、结构件和卫星应用产品的主要研制生产单位。在航空产业，本市也聚集了一批优秀的企业。航天神舟飞行器有限公司是一家生产无人机的企业，截至目前，公司固定翼、旋翼和特种飞行器产品接近30个大类。除了企业强大的研发生产实力外，也得益于天津的支持。几年来，公司先后获得超过1100万元的智能制造专项资金支持，以及接近100万元的人才资金支持。天津上下游产业配套也为公司发展提供外部动力。总经理助理安彬彬介绍说，公司现有300多家合作供应伙伴，其中40多家来自天津。 就比如说我们的数控加工的能力、原材料的供货能力，包括核心的技术，比如说我们北斗导航技术、高能量密度的这个动力电池技术，都是我们在天津实现集成然后应用的。 预计今年前3季度，本市航空航天产业实现规模收入82亿元，同比增长11.4%，全年将实现规模收入117亿元。接下来，本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等部门将在今年陆续推动多个航空航天产业项目建设，同时加快制定和完善航空航天产业链专属政策组合包。到2023年，产业链规模收入达到150亿元，年均增速实现10%。 再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消息。9月1号开始，北京、天津以及河北石家庄等28个城市将推行可适用于执法管理、公共服务等多个场景的电子驾驶证。据了解，电子驾驶证将通过全国统一的交管12123 APP 发放，驾驶人可以登录 APP， 按照提示流程来申领、查询和出示本人的电子驾驶证。 今天上午，北京市交通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通报了北京加快淘汰超标电动自行车的有关情况。今年10月31号以后，悬挂临时牌照的电动自行车将不得上路行驶，超期违规骑行将被处罚。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根据2018年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的电动自行车新国标，不符合整车质量和最高时速等规范要求的电动自行车为超标车。目前，本市正在推进符合新国标的电动自行车登记工作，同时明确，在今年10月31号以后，违规上路的超标车将被处罚。市交管局安全监督管理处副处长王艳飞说：“ 注册登记的时候呢，现场交验车辆，提供登记人的身份证明、整车出厂的合格证明、购买车的发票，全市呢19家非机动车登记站办理注册登记，同时呢，我们还在全市178家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提供销售、登记、发牌一站式办理。过渡期后上道路行驶的超标电动自行车将扣留车辆，并处1000元罚款。 本市已经有800多家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开展了旧车置换、优惠购买新车的活动。北京市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秘书长李明强介绍， 每个门店对所有品牌的旧车都是接纳的，根据旧车的残值进行估价，折价以后再购车。有的企业会 会指定特定的一款或两款的车型，不论是以什么样残值的旧车来置换，你只要购买这一个款型的车，一般情况都折价都是1000，各个企业300到500基本上是个均价。 对回收后的超标电动自行车将统一进行无害化拆解处理，市城市管理委固废处三级调研员吴润江表示， 组织北京市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协会筛选了14家有资质的再生资源回收企业，与开展以旧换新活动的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对接，承担门店电动自行车回收工作。各区设置废旧超标电动自行车的回收服务网点，全市共有86个服务网点。 提示广大市民，全市参加超标电动车置换的销售网点、合规车登记服务网点和车辆回收企业目录等内容，可以在市交通委、市交管局和市城管委等有关单位的官方渠道进行查询。 停车难一直是很多车主的烦心事儿。近日，河北省石家庄市规范停车场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筛选了省市机关企事业单位门前及所属26个停车场、11个公园停车场对外开放，为广大市民提供了近1900个停车位。那目前停车效果如何？河北综合广播记者曹丽、孟建辉最近进行了探访，来听报道。 本次开放停车场的单位中，省市直单位共26家，提供了1449个车位，另有11个公园提供了404个车位。省体育局门前的停车位主要分布于大门两侧，由于省体育局位于省会繁华的中山东路上，对面是人流车辆密集的省中医院，免费停车场的开放为市民提供了便利。记者在体育局门前见到了刚刚停稳车辆的市民王先生。 有一个免费停车地儿很方便，我们老百姓非常欢迎，解决我们停车难的问题，非常好。 本次发布的37个停车场能够为广大市民提供近1900个停车位，其中省体育馆、玉童体育场2个停车场848个泊位夜间以非定时价格向市民开放，开放时间为21:30至次日7点，收费方式为5元封顶，其余的35个停车场均可免费停车。省司法厅门前、省粮食局等19个停车场实行分时段错时共享，省教育厅门前、省体育局门前等16个停车场全时段供市民停车选择。体育公园管理处工作人员孟博 也是提醒停车的市民游客，首先在停车的时候要保管好自己的贵重物品，谨防丢失。另外一个呢，我们的停车位是有限的，我们的停车位也是公共的资源，不要长期私自占用。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联通三地联手打造 FM 100.6 京津冀之声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京津冀新干线， 晚间不晚点，京津冀新干线。 京津冀新干线，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疫情。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8月29号的0点到24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3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4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其中上海3例，北京1例。当天新增治愈出院病例107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2446人，重症病例较前一天减少了2例。 为推动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满足企业群众对疫情防控政策措施的需求，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在中国政府网及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推出了各地疫情防控政策措施专栏，统一公开各地权威准确的防疫政策措施。 据了解，企业和群众登录中国政府网、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就可以进入各地疫情防控政策措施专栏来查询各地的防疫政策措施，并获取跨地区出行的防疫措施点到点的实时在线查询服务。 再来关注防汛方面的情况。据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监测，昨天上午八点到今天上午八点，重庆城口、开州、云阳、乌溪四个区县出现大暴雨。受降雨影响，重庆市12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戒水位，其中有4条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5座水库或水电站超出汛限水位。 另据气象部门预报显示，今明两天重庆部分地区的强降雨天气仍将持续。重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相关的区县和部门加强雨情的研判和水情监测。据介绍，当地已经紧急转移受灾群众2000多人。 长江上游大部及汉江上中游25号以来持续降雨，强降雨区主要位于嘉陵江、沱江、汉江上游等地，造成13个站点出现超警戒以上水位，涉及12条河流。据气象水文预报，未来一周，嘉闽流域、汉江上游仍然有持续降雨过程，强度以大到暴雨为主，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一周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的笼罩面积约17万平方公里，主要位于沱江、嘉陵江、汉江上游等地。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截至今天，我国首次火星探测天问一号任务祝融号火星车驶上火星表面已经满100天。火星车在着陆点以南方向累计行驶1064米，将继续向南部的古海路交界地带行驶。 据介绍，目前地火距离逐渐趋于最远，约为3.95亿千米。9月中下旬，地球、火星将运行到太阳的两侧，三者近乎处于一条直线。探测器将进入日凌阶段，日凌期间受太阳电磁辐射干扰等影响，气地通信中断，环绕器和火星车将转入安全模式，停止探测工作。日凌结束后，环绕器将择机进入遥感使命轨道，开展火星全球遥感探测，同时兼顾火星车拓展任务阶段当中的中继通信。 此外，国家航天局联合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在北京举办了中国第一次火星探测任务成功金银纪念币发行仪式。据了解，纪念币共3枚，包括金币2枚、银币1枚。本次发行的纪念币是我国第7套航天题材的金银纪念币。此前，中国航天创建40周年，首次载人航天飞行试成功，探月首飞成功，首次太空行走成功，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开通运行，首次落月成功等重大航天事件都曾发行了贵金属纪念币。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再来关注东京残奥会方面的消息。国际残奥委会今天宣布，所有东京残奥会赛场今天将下半旗，向刚刚去世的前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致哀。国际奥委会29号宣布，前主席雅克·罗格去世，享年79岁。罗格于2001年到2013年任国际奥委会第8任主席，后担任名誉主席。 再来关注中国队选手们的表现。截至今天下午5点，中国队以49金、31银、29铜，共计109枚奖牌的成绩领跑奖牌榜。今天上午，乒乓球赛场首先传来了好消息。在东京残奥会乒乓球男子单打 MS8 决赛当中，来自河北的中国选手赵帅以3-1战胜了乌克兰队的选手，夺得了冠军。 此外，今天是东京残奥会射击项目产生奖牌的第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朝霞射击场收获了1金1银。其中，中国选手董超获得了 R1 男子10米气步枪站姿 SH1 级金牌，实现成功的3连冠。来自河北的选手张翠萍获得了 R2 女子10米气步枪站姿 SH1 级银牌。在这场比赛中，印度选手莱哈拉的成绩平了这一项目世界纪录，并刷新了残奥会纪录，同时也为印度赢得了本届残奥会上的第一枚金牌。 今天上午，东京残奥会5人制男足比赛 A 组第2轮，中国队以1-0战胜了法国队，在第一轮不敌巴西队之后，拿到了本届残奥会的第一场胜利。在目前 A 组的积分榜上，中国队以3分-2个净胜球的成绩排在小组第三，少赛一场的日本和巴西则同积3分排在前2位，净胜球分别为4个和3个。明天，中国队将迎战东道主日本队。球队主教练及队员们表示，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将在比赛当中全力以赴。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报道。 身穿红色比赛服的中国队此次与法国队、巴西队和日本队同组，小组前2名晋级4强。首场比赛，中国队和法国队都输了球，本场也就成了双方能否小组出线的关键战。0-0的僵局一直持续到下半场末段。 中场前3分40秒，中国队利用任意球由朱瑞明打进了全场唯一一粒进球，1-0，中国队击败法国队，保留了晋级的希望。明天中国队将迎战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东道主日本队。 都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因为我们所有的比赛呢就是围绕这一场跟下一场的做比赛的计划，所以今天应该是我们计划内的一个比赛来的，是可以拿下的，只不过是过程还是有点艰难。 就是放下包袱吧，也不要想太多，对于我们来讲明天就是拼吧，其他的其实对于日本队我们这个以往来讲都还可以，所以明天就拼就行了，没有别的了，就拼出去就够了。 今天中国女子坐式排球队的姑娘们将迎来小组赛的第二个对手卫冕冠军美国队，上届决赛对阵将再度上演。本届东京残奥会是中国女子坐式排球队队员王亚楠第三次站上残奥会的舞台，这个喜欢跳舞却因为意外无法站上舞台的姑娘，通过坐式排球找到了人生的另一个舞台。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我是中国女子坐式排球队队员王亚楠，我打坐式排球已经12年了，在场上是打接应的。 王亚楠是中国女子坐式排球队队长，17岁之前的她不可能想到自己的人生会和坐式排球结缘。王亚楠从小热爱舞蹈，高中的时候还是学校舞蹈队的成员，那个时候她的梦想都和舞蹈有关。17岁时的一场意外的车祸让她失去了正常行走的能力，也让她的梦想戛然而止。2009年，也就是在事故发生的一年后，为他装假肢的人向他介绍称，上海队需要坐式排球的残疾人运动员，问他要不要去试一试。在人生的另一个舞台，王亚楠同样做得很好。2012年，王亚楠作为替补队员参加了伦敦残奥会，这一年中国女子坐式排球队实现了残奥会3连冠的壮举。 当我站上那个领奖台的时候，我就想，我虽然没有站上我的梦想中的那种舞蹈舞台，但是我站上了更高的这种荣誉舞台。 2016年的里约残奥会，王亚楠和队友们在决赛中不敌美国队，拿到了一枚银牌。这一次来到东京，中国坐式女排的目标就是重新夺回这枚金牌。为了备战东京残奥会，王亚楠和队友们付出了很多。 我们要靠我们的双手，然后支撑起我们的身体左右移动，去完成传垫扣这一些动作。一些老队员因为长期的训练，导致他们的臀部啊，甚至是手上会有一些老茧，就像我手上这些就是因为长期撑地留下的老茧。 在8月28号进行的小组赛首轮较量中，中国女子坐式排球队直落3局完胜俄罗斯残奥委会队，迎来开门红。今天姑娘们将迎来小组赛的第二个对手卫冕冠军美国队，上届决赛对阵将再度上演。中国队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是卢旺达队，比赛将在9月1号进行。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随着西方国家从阿富汗撤军的最后期限将在8月31号到来，阿富汗喀布尔局势愈发紧张。29号，美军再次在首都喀布尔发起了无人机空袭。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29号证实，塔利班最高领导人阿洪扎达目前就在阿富汗坎达哈，且一直住在那里，很快将出现在公众面前。目前塔利班正在筹组看守政府，成员将包括阿国内所有族群。塔利班一名官员日前在电视演说中称，阿富汗边界将开放，人们可以随时进出阿富汗。他呼吁阿富汗人团结起来，重建家园。受过训练和教育的人应回到职场。 据美联社29号报道，美国军方承认针对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发动的无人机袭击可能造成无辜人员的伤亡，其中2名伊斯兰国武装人员为袭击目标人员，被认为已经被击毙。 据报道，阿富汗官员称，喀布尔机场附近有3名儿童在袭击中丧生。有目击者表示，袭击造成多位平民死伤。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海军上校厄本29号晚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官员已获悉平民伤亡情况，并正在就此调查。另有美媒报道称，据一名遇难者亲属介绍，本次袭击造成一个普通家庭的9名成员丧生，包括6名儿童。厄本认为汽车炸药爆炸可能是造成平民伤亡的原因。他称，袭击打击了喀布尔机场附近的安全威胁，同时向受到伤亡的无辜生命表达歉意。 美军运输机29号仍在喀布尔机场起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目前还有大约300名美国公民在等待撤离。美国政府计划在最后2天优先撤离美军和军事装备。喀布尔机场的美军人数已经从5800人减到了不足4000人。布林肯还说，在8月31号之后，美国将不再在阿富汗设立外交存在，政府将继续在阿地区进行外交活动，但是否重新开放驻喀布尔大使馆，将取决于塔利班在未来几周和几个月内的行为。 一名塔利班官员29号透露，美军已将喀布尔机场3个入口的控制权移交塔利班，包括通往军事区域的入口。美军目前只控制机场的一小部分。塔利班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正在待命，随时准备完成接管机场。美国及其盟友计划在31号前撤出阿富汗。法国、英国等近日已经先后宣布结束撤离行动，但大批阿富汗雇员乃至西方国家公民仍未离开。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英两国30号将敦促联合国在喀布尔建立安全区，以保障人道主义行动能够继续进行。 据外媒报道，土耳其即将与阿富汗塔利班达成一项协议，承认塔利班政权，并与卡塔尔合作运营喀布尔机场，为塔利班吸引外国援助和投资铺路。 报道援引两名匿名知情人士的话称，上述协议将与美国从阿富汗完全撤出后最终敲定，目前正在等待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签字批准。协议敲定后，土耳其将通过一家由土前士兵和警察管理私人承包商为喀布尔机场提供安全保障。土耳其特种部队将身着便衣在机场周边保护阿富汗公民。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四级飓风埃达29号在美国南部路易斯安那州沿海地区登陆，最大持续风速达到每小时约240公里，带来狂风暴雨和风暴潮，并可能危及生命。截至当天的下午，已经导致了超过41万户家庭和企业断电，密西西比河河水逆流。路易斯安那州州长警告，艾达可能是1850年以来袭击路易斯安那州最强的飓风之一。 2005年8月29号，飓风卡特里娜登陆路易斯安那州，冲垮新奥尔良市的防波堤，导致美国南部受灾地区超过1800人死亡，造成上千亿美元损失。新奥尔良防洪系统此后斥资140亿美元升级，这次艾达来袭对其构成严峻考验。 以色列士兵29号再次与巴勒斯坦示威者在以色列与加沙地带边境爆发冲突，造成18名巴勒斯坦人受伤，这是以巴双方连续第二天爆发冲突。 29号傍晚，数百名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边境举行游行，要求以色列解除对加沙地带的封锁。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示威者向以军士兵投掷石块和燃烧装置，遭到以军士兵以实弹、橡皮子弹和催泪瓦斯还击。据加沙医疗部门消息，18名巴勒斯坦人在冲突中受伤。 再来关注一条体育方面的消息，在抵达巴黎近20天之后，梅西终于迎来了他在巴黎圣日耳曼队的首场比赛。29号的法甲联赛当中，姆巴佩独中2元，助力大巴黎客场以2-0击败了兰斯。梅西在第66分钟替补出场，上演了巴黎生涯的处子秀。 能容纳22000余人的罗德纳德罗纳球场座无虚席，赛前热身时就有现场球迷高呼梅西的名字。然而颇为遗憾的是，球迷们期待的梅西、内马尔以及姆巴佩组合并未合体成功，因为梅西替换下的正是他在巴塞罗那的前队友内马尔。巴黎圣日耳曼主教练波切蒂诺说，非常高兴看到和听到球迷们对于梅西的欢迎，他的到来点燃了更多热情。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日前正在中国科学技术馆展出的科创百年建党100周年科技成就科普展，以百年科技编年体为主线，以46件套展品带领观众追随历史的车轮，在互动当中重温中国科技发展的大事要事。 展厅里，观展者可以看雪龙号破冰，体验永不消逝的电波，观看神武返回舱内部结构。特别设计的射击训练体验掷弹筒互动装置深受观众喜爱。从尺寸到外形的高仿设计，逼真的音效，身临其境的情境化呈现，让很多小军迷流连其中。原创设计的模拟原子弹爆炸启动装置，生动诠释了链式反应过程， 让观展者直观地了解原子弹爆炸核心原理，通过互动呈现的方式让高深理论不再抽象。本次科技展于中国科技科学技术馆一层东大厅北侧短期展厅展出，向市民免费开放，展期将持续到12月10号。 日前，中国美术馆以美在科技为主题的科技艺术展正在火热的开展当中，展览精选了100多件馆藏科技题材的作品集中展出，向观众全面展示科技、艺术和创新的关系，并着重呈现近现代以来中国科技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的光辉历程。 此次展览的创作时间跨度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今年，除了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之外，也有来自英国、白俄罗斯、匈牙利等国的作品，其中不仅有前辈名家之作，还有更多优秀的中青年艺术家的创新作品。此次展览呈现在中国美术馆357号厅，展期到9月6号。 日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系列书法展河北篇河北省书法展在石家庄市美术馆展出，300幅风格多姿、意蕴高远的书法作品令现场的观众赞叹不已。 此次展览由中国书法家协会、河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自活动启动以来，共征集到2891件书法作品，分为上中下三个篇章展出。此次展出的300件优秀作品均为6尺整章，传统经典与时代风尚相结合的经典作品，作者当中以中青年为主，其中不乏兰亭奖等国家大奖的获得者，艺术形式涵盖篆、隶、楷、行、草和篆刻，彰显了当今河北书坛书法创作的最高水平。 河北新集素有中国皮革毛皮之都之称，物美价廉的包包、皮衣等等皮毛制品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其实在新集除了买买买之外，大家还可以在博物馆里感受一下皮毛文化的发扬传承。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综合广播记者王志华、李月一起走进新集的皮毛文化博物馆。 这是用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皮贴画做的我们新集的皮革发展史。 在新集市国际皮革城4期精品加工区名花1号院3楼修建了名花皮毛文化博物馆，展馆分为新集皮毛传统手工技艺介绍及传统技艺展示、历史典故、历史人物及相关谚语美术作品展示、历代皮匠代表及新商文化展示、旅游产品开发、制作及销售展区等7个展区。新集市名花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占生介绍， 产品是根，文化是魂，做好我们产品的同时，把新集的皮毛文化宣传出去，让大家更了解新集，更了解新集皮革制作的这些工艺。 近年来，新集加快推进皮革服装产业绿色化、品牌化、高端化、国际化发展步伐，通过开展会、时装周、做皮毛小镇、设立直播基地、新集市工业设计创新中心等等措施，进一步扩大新集皮革国内外影响力，努力实现由中国皮都走向世界皮都的跨越式发展。 关注更多 3D 展览资讯，您可以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展览。 昨天下午，北京民族乐团9月室内乐组合在三里屯爱乐乐艺术空间上演了一场听见国潮，一生必听国风经典名曲燃情音乐会，让时尚欢乐的民族音乐在三里屯奏响。 这一次上演的是9月室内乐组合的第二轮听见国潮演出，演出曲目依旧以短小活泼为主，其中包括《芒种》《烟花易冷》等多首经典的流行曲目，这些旋律被民乐演奏出来别有风味，还有包括《超级玛丽》游戏音乐、《花房姑娘》等摇滚音乐改编片段的加入，更让观众充满了惊喜。据了解，这一轮演出将会持续到9月12号，期间每周日在三里屯的爱乐会艺术空间上演一场。 金秋九月，迎来建团10周年的话剧《九人十年之约》展演将在大麦超剧场举办。9月4号、5号、9月11号、12号和9月17号到20号将先后上演《四张机》《春逝》，以及今年推出的原创作品《双城记》。目前三部戏所有演出票已经全部售罄。为回馈广大观众对话剧《九人》的厚爱，原创新作《双城记》特意安排于9月20号晚7点半和21号晚10点在哔哩哔哩网站进行连场向线上的公益放映。 28号晚间，推理音乐剧《水曜日》天津站主创见面会在天津大悦城5号车库举办。这次活动也是天津大悦城5号车库首届戏剧节的首发活动，标志着为期1个月的戏剧节正式拉开序幕。 根据韩国推理悬疑音乐剧改编打造的水曜日，堪称音乐剧界的盗梦空间。此前韩文版和日文版在各自国内公演时都受到热捧。中文版的水曜日通过构思精巧的舞台氛围，营造了暗黑神秘的观剧体验，让观众在无助、迷惑、怀疑、反转、揭露交织的跌宕起伏的剧情当中，看到了一个关于爱的温暖故事。音乐剧《水曜日》将于10月29号、30号在天津上演。 随着国内疫情形势的好转，天津市的文化演出市场逐渐恢复了往日的活跃。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多部演艺新作首演亮相。与此同时，观众见面会、后台探营、公益大师课等系列活动也将陆续展开。详细情况，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李山发回的报道。 周末连续三天，开心麻花经典喜剧《乌龙山伯爵》天津组复排的首轮演出在开心麻花民园剧场上演。这部全国巡演超过5000场的舞台剧，在这次复排中加入了许多天津元素，带给观众更多的惊喜。舞台剧《乌龙山伯爵》天津组复排导演兼主演徐可说：“ 把天津话也好，或者一些大家语言习惯也好，或者生活当中耳熟能详一些个元素也好，我们要融入到这个戏当中去，尤其是在喜剧包袱的制造上，把这个东西慢慢的给它进行本土化，给它制造成效果来。” 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影剧院每场演出的上座率不得超过75%，剧场严格落实相关防疫规定，把演出前的检票时间由原来的提前半小时延长到提前1个小时，让观众错峰入场。开心麻花剧场管理部总监李兆辉说：“ 当观众进场之前，首先是先检查他的行程码，进到第二口我们会检测他本人的那个健康码，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给他做一个身份登记。检测完他的健康码之后，我们会测温，并且他全程戴口罩。所有的地面，包括电梯，包括一些经常人形的扶手，我们每场之后我们都会做这种消杀工作，保证我们所有观众的观演安全。” 此外，上周末悬疑推理音乐剧《水曜日》还在本市举行了主创见面会，天津市名家经典演出剧精品剧目展演也将于9月3号在天津大剧院拉开大幕，届时木偶剧后台探班、听名家讲京剧等多场活动将同步开启。 9月11号和12号，扬州市木偶剧团的木偶剧《嫦娥奔月》将在河北省石家庄大剧院连演4场。这部剧是一部经典的扬州木偶剧，全剧以中国传统神话故事为蓝本，对剧情进行了适当的改编，采用了戏中戏的模式，让现场的观众能够感受经典传说与传统木偶的完美融合。关注更多的 3D 演出资讯，您可以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演出。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倪月、马潇，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 3D 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小雨，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8摄氏度。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小雨，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6摄氏度。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哥， 我是马潇。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来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和其他的精彩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6.6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6.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 京津冀之声5月26日优化调整节目播出时间， 上午7点，早安京津冀，